傲的不怪，我拖恨的平凡，再想起那些是我最爱，只剩下几大碗，把残酷的未来狂放到光年外。只是更昏暗，这样的青春我才喜欢，只剩下巨大碗。